朝阳公园，初一到初六看朝阳风情节，圆你异国风情梦。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这一段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主要是说骨关节疾病啊这个内容。那么上周呢，您也是提到了，就是说这个骨关节疾病当中的膝关节疾病，因为现在很多的老年人呢、都有这方面的问题哈、真的是疼痛难忍，而且影响了生活的质量。上次您提到一个，就是有些老年人呢，由于他骨质的退化哈、或者由于其他的原因造成骨赘啊，那这个骨赘和骨刺哈、还有纤维化，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骨赘、骨刺、骨质增生，他说的是一回事儿，就是说，我们骨头，我们原生态它是一个样子，由于比如说我们那个姿势不对，或者我们那个软骨老化以后，它那个润滑系统，就是说，没有了，最后变成了骨头跟骨头在那磨，磨的结果呢，这就刺激这个磨的那个周围啊，增生了一些这个骨质。我们把这叫骨赘。那么骨刺只是一个形容词，就是形容它给突出这个平面了，长了比较锋利一点，但是也不是咱们想象的长得像一个刺一样，它只是 一个形容的说法， 一个形容。 你像 核心都是骨质增生， 对，你像有了骨质增生，实际上就骨赘啊、骨刺出现了，来过来去磨，肯定就造成就有疼痛了， 对 啊，这可想而知的。但是呢，随之来就是说，这种骨刺也好，骨赘也好，它能够消除吗？ 你要完全消除，可能消除不掉。你像有些人，他这个增生以后，加上我们这个钙啊，又在上面沉积以后，它就最后这个硬化了。那你硬化了，你要把这个东西吸收掉，那是比较难的。但是说骨赘的形成，你未必完全影响我们这个活动。它为什么要去形成骨赘呢？因为你在那磨磨磨，它为了适应看你在哪个部位了啊，比如说是你的肩周，或者说你的颈椎，或者是你的腰椎，或者说是你的膝关节，或者我们有些人这个脚跟啊，脚掌上脚跟它也去长这个骨刺，它是为了适应性的你那个活动，那个为了适应那个组织周围那个结构，它最后长这些东西。但是说是不是长了这个骨刺我就已经疼痛呢？它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没骨刺照样疼痛，有些人有骨刺人家根本就不痛。什么原因呢？因为我就刚才说，为了适应你那个活动或者你局部结构那个形状，它长这个东西是为了稳定你那个关节这么形成的。所以有了这个消除不消除它，这要看我刚才说患病这个部位。但是说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怎么去修复你那个破坏掉的那个关节结构。比如说我们的软骨你发生纤维化了，那是由于年龄的原因，那个硫磺软骨素啊，什么这个蛋白啊，还有这个这些少了以后，它慢慢老化。那它老化，它在里面起到的是一个什么垫子的作用？那你像没这个垫子了，最后比如说我们膝关节啊，你最后那个股骨和胫骨那个接触那个面呢，骨头在那磨骨头，那大家想一下，磨下去是什么？那慢慢关节 它就磨坏了。 嗯， 所以我们更应该修复这个软骨。 对，要修复软骨哈，而且在生活当中呢，大家也有这样的例子，比如说他特别疼啊，这个骨头啊膝关节特别疼，然后一照相的时候有骨刺，但是呢通过他的这种治疗，其实呢并不是骨刺呢没有了，而是骨刺他可能还有，但是通过呢各种治疗的方式的话呢使他不疼了，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案例， 对对对， 这样的案例应该说很多 很多的。 你很多有些人治完以后，你去给他照片子， 嗯， 他那所谓的这个骨赘、骨刺、骨质增生，他依然存在， 嗯， 可是他并不疼了， 对， 不疼了是什么？把我们周围这个组织给他这个炎症消除掉，还有这个损伤的这个软骨，哎，我们慢慢能够恢复一点， 嗯， 哎，我们这个疼痛就消除了。 是的，那既然有这个原则在哈，我记得您上次给大家介绍过一个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于骨头的这种恢复哈，能够使它不疼痛，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对，这个方子其实说是个方子，其实是一个现代这个骨代谢和这个骨疾病产生以后，它那个丢失的一些这个元素，按照丢失这个元素呢，它配了一个这个营养方，说白了就是 补充哈， 哎，养骨这个方子。 嗯、 那我跟大家说，我这里边有柠檬酸钙、维生素 D、维生素 C、胶原蛋白、大豆异黄酮、海参、安妮葡萄糖，还有这个鲨鱼软骨素，再有呢葡萄籽提取物。那它为什么要这么去配呢？你看，比如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大豆异黄酮，还有这个海参，它能起到对我们关节有什么作用？它有增加我们骨细胞的这个数量， 嗯， 和骨细胞这个工作状态，能够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这个数量和活性。你像这个大豆异黄酮和海参呢，它就像这个促进。哎，我们这个盖房子这个建筑工人，就是多一些这个劳力，哎，减少这个拆卸工人这个数量，哎，这样呢就促进了这个骨细胞大量的再生，增加了这个骨密度。那增加骨密度无非是我们硬起来了嘛。 嗯、 那你看里面为什么要加这个柠檬酸钙和维生素 D， 还有这个胶原蛋白呢？它是这个成骨细胞长成这个骨细胞必须的这个营养素。形象的说，哎，你胶原蛋白就好像我们建房子这个钢筋，那么在成骨细胞内呢建立这个网状这个结构，把它誉为这个骨骼的混凝土。那么柠檬酸钙就好像我们这个砖头进行这个填充，维生素 D 呢它能够促进我们这个凝钙的进一步这个利用啊，这样呢就加强了我们这个关节这个结构。 嗯， 那你对于软骨有这个损伤的这些人，他这个成分有什么好处呢？你像这里面的这个海参、鲨鱼软骨素，还有这个大豆异黄酮，它能够增加这个软骨这个干细胞这个数量和这个活性，抑制呢就是我们说就是破坏这个骨细胞啊，抑制这个破骨细胞这个数量和活性，来促进这个软骨细胞这个大量这个再生。哎，能够新生这个软骨层，就是像你刚才说，骨髓形成是骨头磨骨头，但是中间垫子没有了。如果我们把这个软骨让它再长出来一点，那这个不就是哎，它不会进一步这个发展吗？ 嗯，确实，就是骨头需要的一些有益物质啊，维护骨健康的一些有益物质呢，通过这个方子能够给它提供哈、啊。 是 所以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方子也好，这种方式也好哈，感兴趣的话，尤其现在很多老年人都有骨关节疾病啊，也是多方治疗效果都并不是那么显著。如果您有这方面需求呢，您早晨八点半之后可以拨打电话具体的了解一下啊。另外咱们还有一本书叫做骨关节病健康手册，大家也可以免费来索取。 对，这本书里边关于这个他这个骨病是怎么发生的，另外有哪些养生保健的方法，还有一些熏蒸的方法、 嗯、 包括一些锻炼的方法，都有一些这个介绍、 嗯、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学习，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康复这个方法。 好的，那这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大家可以免费来索取呢这个维护健康的这个小手册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方式方法一定的要打电话来询问，另外可以免费索取，我们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八点半之后拨打电话88864417 88864417。以下是广告时间。另外呢我们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事情啊，正在举 行免费体验活动啊，对于有关的健康产品进行免费体验。如果听众朋友想参加免费体验活动，可以呢来报名。我们的报名热线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痒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关于膝关节疾病的这个问题啊，有些听众还问到一个事儿，就是说呢，他本身有膝关节的这个病症啊，但是他说，哎呦，我不能够老这么待着，越待着越不行，于是呢，他就开始锻炼啊，而且呢，这个锻炼的方式呢，有时候还比较重啊，像这样的做法，您觉得合适吗？ 这个要因人而异啊，你像我们作为我们老年人来说，你已经不是这个青壮年了，我们这个骨头应该到这个26、27、28以后就达到了这个高峰，那么高峰以后呢，他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你举个例子啊，就好像一个汽车这个车门，我开了关了开了关了，比如说你开关了1、2万次以后，那个车门最后你一拉，哐，就是那个松松垮垮的，就是它都是有这个磨损的。我们关节啊，跟那个车门是一样的。你不能，你这个，你像有些人，他还在说他每天在这个起蹲，我一蹲下去了，起来了，蹲下起来，那这个对膝关节伤害非常大了。 对， 还有一个，你这么一起一蹲，你有没有想一下，你的上半身和你的下半身是靠谁连接的？是靠你的腰椎。那我们那个生理弯曲，正常生理弯曲它是向前偷的，那你这一起一蹲，你把那个椎体和椎体之间这种压力给谁了？给椎间盘了。 嗯， 搞不好你这种次数多了，就可能成为一种破坏性的这个锻炼了。 不仅膝关节可能没有锻炼好，腰椎也 腰椎也一定会受伤害啊。所以我们这个老年人锻炼了，掌握这么几个原则：第一呢，你要保证这个温和平安。与这个不要太激烈了。第二呢，就是这个注意一些这个细节，我一会儿有时间我就说一下啊。第三点呢，锻炼强度一定是根据自身这个情况，比如说你这个颈肩腰腿痛这个患者，你至于是你的肩，还是你的颈部，还是你的腰部，还是你的腿部，甚至还是你的脚踝，根据你这个情况要因人而异，你去设计，是吧？另外一个， 就是在这个锻炼时间的掌握上要恰到好处，来既要达到这个锻炼的效果，又不至于说这个过度的这个疲劳。你像你刚才说，哎，他闲不住，你每周你像你有个三四次，每次其实20到30分钟就可以了，是吧？那么刚开始运动这些，尤其我们有患病的人群啊，比如说颈肩腰腿啊，你某些有问题的人，可以这个哎短暂运动休息再运动，哎休息一下再运动，这么循序渐进，哎运动时间尽量不要超过这个30分钟，哎等你这个体能改善以后，你这个时候再去加大你这个运动量。 嗯，就运动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运动的这个幅度呢也不要太大，量也不要太大，要因人而异。 对，你像这个有些人家这个天生人家到60-70了，人家还参加国际马拉松比赛呢。 嗯， 但那个不是普遍性的问题，那个是人家天生人家好，我们就不要去逞那个， 或者说他本身就保护的好啊。 对， 像刚才您说的那种方式，那种小方子，如果在之前我们经常去保护骨的话，实际上到60-70岁不见得真的你就出现骨病。 严格说从50岁不管我们有没有这个骨关节疾病，你都应该去补充刚才说这些营养。 嗯， 因为你想你从50岁要往哪长，60岁、70岁、80岁、90岁，你说你在长的过程中损耗关节一直还在用，可是这个时候呢你的肠胃吸收的功能没那么好了，你血液这个循环也没有那么好了，你的这个食谱你也没有你年轻时候什么都能吃什么都能补，那你这个时候怎么办？你就得知道这个骨头啊软骨啊还有这个筋筋啊肌肉啊这些生理特点，你去有意的把这个不足的地方你跟他补上去。你像我们中医的观点就是说虚则补之嘛，那你到老年你这个虚就是由于你这种生理这个情况下你缺这些东西，那你把这个也就补上去。你看我们到这个医院，那医生跟我们要补钙，但问题就是说你那个补好不好，能不能补进去。 嗯， 还有有些人说我吃氨糖，那你单一的用这个氨糖它没有这个协作的促进作用，也未必你能补进去。 嗯， 再有来说老年骨病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你的筋筋肌肉血管神经还有你软骨这些成分它是一个综合缺失，就算你补充这个比如说这个氨糖啊，这一种你补进去了，那你其他的你还缺，就等于你这个补充的不完备。这样的话就要根据老年人这个生理特点和他这个骨关节变化这个特点，诶我才给大家说了一个这么符合的诶比较全面的补充，这样的个效果呢就比过去要好一点。 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养生保健哈，就是平时我们要对身体的多多的维护，实际上到一定的年龄的话呢也不会出现的更多的一些这个难以承受的一些骨病发生了哈。所以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也可以免费索取我们关于维护骨健康的这个健康小册子啊。另外想了解这个大的方法哈，这种方式的话也可以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来进行询问，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老年人睡的床其实也特别重要哈。 对，你想我们人的一生1/3的时间都在这个床上， 对， 就好像你这个人的一生你永远要吃饭，那你如果吃进去这个东西这个食物不健康，那你其实给你制造疾病了。我们睡觉也一样，你如果睡的这个床你不合适，那这个也会给我们这个制造疾病。你看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有这个腰腿痛，或者说我这腰椎间盘出现了问题，那我给大家建议来说，如果你这个可以接受的话，还是多劝你睡这个硬板床。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睡硬板床这个道理啊。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些患者呢选择硬板床呢是根据我们脊柱这个生理这个需求这么选定的。 嗯， 你看我们脊柱在这个结构上它有四个生理弯曲，这个大家都知道，有颈部这个弯曲它是向前凸，胸部这个弯曲它是向后凸，腰部这个弯曲呢它是向前凸，那么底部这个弯曲呢它又是向后凸。那么前凸后凸它是这个交错排列的，是很有规律的，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形状？ 形成了一个 S 型，它对我们人体这个负重啊、活动啊和这个平衡这个协调呢，它起着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如果我们这个啊四个生理弯曲因为这个睡床不当而受到这个干扰或者这个破坏，那它一定会引起这个颈肩腰腿痛这些问题，特别是它可以加重我们这个椎间盘突出症。你像这个我也观察了大量的案例啊，无论是我们正常人还是腰腿痛的病人，睡床呢比较好的就是选择这个木板床，当然你加一点这个薄一点这个棉垫或者席梦思床垫啊。我们仰卧这个板床呢，它可以保持我们肌肉这个生理这个弯曲度， 嗯， 使我们这个全身肌肉啊，特别是这个腰背肌，你看有些人是整个背不痛，它可以使我们的腰背肌呢放松，可以降低这个椎间隙这个压力。椎间隙就是那个椎体和椎体之间，对它对椎间盘那个压力，它可以减少，避免什么呢？我们这个腰椎间盘向后突出。你看我们说你严重是膨出，整个是往后膨出，就搞得这个椎管都狭窄，那么一侧突出去，突出了以后压迫到我们这个坐骨神经，一直引起你这个腿痛，它也可以缓解我们这个髂腰肌以及我们坐骨神经这个张力。侧卧这个板床的时候呢，可以将这个双髋双膝关节这个屈曲也可以消除我们背部这个后伸和这个侧弯，防止呢和这个减轻这个腰痛。所以呢，多睡这个板床对我们正常人可以促进健康，而且对这个颈肩腰腿痛，特别是腰椎间盘突出这些患者呢，可以巩固这个效果，减轻这个症状。而且你这么睡呢，它也不容易发生这个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和这个颈肩腰腿痛。 嗯， 当然就是适当的。你最少垫上个5厘米、6厘米这么厚一个垫子，也不是纯粹那么硬啊。 对，那实际上今天这期节目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警钟啊。如果您没有呢，骨关节疾病啊，还算年轻，可以说是中年人的，那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进行养生保健哈，保证你呢能够骨质需要的一些物质能够呢充足啊。所以呢，刚才呢，张主任也提到了，一定要摄取足够的一些所谓的骨质需要的营养啊，才能够保证你的健康。那如果大家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在早晨8:30之后具体的了解这个大方子的情况啊。另外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别认为我本身有骨关节疾病我就更要去运动，这个运动一定要适中啊。 对，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对。 而且再说一下，可以在静止状态下你可以拔拔筋。 对。 我们有一句话说，这个筋长一寸寿长十年。 嗯， 你看我们老说年龄大了硬了，脖子硬了，腰也硬了，腿也硬了，你拔拔筋可能稍微在那静止状态拉的你有点痛，但是那个对你绝对有好处。 是的， 他也把这个关节周围这个组织给你紧一紧，拉一拉，越拉起来是越紧。 另外呢，像睡觉的这个床也不能够小视啊，因为这个床呢，如果选不对的话，也会造成您这个腰腿疼，甚至是腰椎间盘突出啊，这不是耸人听闻啊。因为刚才张主任说了，人的一生当中在床上的时间真的是很多的， 三分之一啊 ，所以选一个好的床，对于我们老年的骨质健康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最后呢，再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我们这个骨关节病健康手册的话，别忘了早晨8:30之后赶快拨打，因为我们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是免费索取啊。另外想了解更多的关于骨质需要的这个一些有益物质哈，怎么来进行补充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 8886-4417。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